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郁敏踩墙同大家见面。 咁啊，我休息咗兩個禮拜啦，就始終都要蒲頭啦。 唔係始終嘅， 咁啲人就叫我，哎，你長休啦，屌你！咁我話我屌我收山，我收山係喺政治上收山啫，係咪？咁我作為一個即係時事評論員呢個江湖地位啊，即係雖然我又唔會好似阿曾玉成咁撚巴閉，一冇。即係議員做啦，唔做主席啦，咁佢就即刻電視有得做，電台有得做，Twitter 有得寫，係嘛？我哋一定冇可，即係完全係冇可能會出現啊！即係我一唔做議員，啲人揾我做節目啊，係咪？然後就即係揾我寫稿係冇可能嘅，啱唔啱？係咪先？咁所以我哋都係要靠翻自己嘅平台啦，跟住嚟我都可能會寫好多文章，我可能用一個即係網址嘅形式，係嘛？即係時間比較充裕啲，就我會做呢啲嘢啦，係咪？咁亦都對我哋啲支持者亦都係個交代嚟㗎嘛，係咪？所以大家唔好忘記，我哋有154,000幾人投票俾我哋，喺咁嘅情況底下，係咪？僅次於呢個民主黨同埋公民黨，而公民黨攞200,000票，民主黨攞190,000票，我哋攞154,000票。不過人哋咧就即係個選舉策略成功，我哋係咪？佢200,000票攞五席，190,000票攞五席，我哋150,000票得一席，係咪？咁呢個就比例代表制啊，即係嗰個特別之處啦，呢個就係、是、嘛。咁所以我過去即係話喺選舉之後咧，我就做個節目，我就叫大家唔好怨天尤人啦，係咪？輸就係輸。唔係我哋開個記者會亦都講得好清楚，係咪？我哋努力唔夠，係咪？而家我加多兩句，我哋係低估滅亡力量，就高估選民智慧。但係都有154,000票，即係我希望所有葉普誠嘅支持者。大家不需要懷憂喪志，係咪？亦都唔好自亂陣腳。未來呢四年咧，好戲連場，係咪？大家最緊要就係即係嚇鞏固我哋而家現有嘅基礎同埋實力，係咪？我哋將個希望擺喺鄭松泰博士身上，大家多啲幫下佢。然後而家熱血公民咧，已經要變成一個政黨，佢係主席、副主席係鄭錦滿。OK， 嗱，我哋就算落選嘅地方咧，即係都係。所謂高票落選嘅，所以大家都唔需要選舉嘅成敗呢個好濕碎嘅，最緊要就係唔好衰俾人睇，係咪？所以你見我選後，我都唔會講嗰啲即係嚇喺度賴呢個賴嗰個，賴咩啫？賴自己，你技不如人，係咪？喂，大佬，你係諗唔到呢一個雷動可以同埋《蘋果日報》一齊結合，係咪？動新聞又報紙，喂！嗰萬幾個所謂策略選民可以變成幾十萬嘅，係嘛？喂，呢個你諗唔到啊嘛，大佬係嘛？喂，呢個係好即係嗱，你可以話佢奸謀啦，你可以話佢甚至乎係踩界違反選舉及舞弊條例咧。但係喂，你都冇得唔認輸嘅喎，咁人哋係叻過你啊嘛！你諗下佢190,000票，民主黨可以分雲到五席，全部都係低票當選嘅。公民黨都係啊！你陳淑莊爭啲輸，你贏2,000票啫，贏呢個黃維基啱啱全部係低票當選，係嘛？我哋當選嗰個係高票當選，係嘛？54,000票，係嘛？所以大家唔需要即係其實我哋選咗咁多次，當然啲人會覺得好意外，點解你都會輸咧？咁要輸就係輸噶啦，係咪？你喂大佬38,000票唔見咗18,000，你點樣解讀都好，你都係輸咗。是吧你輸俾尤惠貞條僆妹400票，屌你有啲人話撲街，你剖腹啦咁樣，係嘛？咁我又唔需要剖腹啦，因為呢個真係形勢比人強，係嘛？可能啲人中意後生，中意靚女，唾棄老嘢，咁又係一個可能性，係嘛？另外就係你不得不服成個選舉工程嗰、那個即係所謂共產黨個精密，佢不但只可以俾票建制派嘅分，又可以俾票你民主派，係嘛？你想想朱海迪80,000多票，他拿少10,000票，李卓人就赢了。何君堯就瓜得了，所以 即係選舉嘅嘢咧，馬後炮個個都叻，係嘛？鬧人啦！屌你啊！你啊，後屘同梁天琦反面啦，抵撚你死啦！咁你講乜都得嘅，而家永遠都係嘅。即係歷史係勝利者寫嘅，我講過九啊幾次啦。我哋活到呢把年紀，我哋咩都見過，係嘛？我哋咪寫個服字咯，係嘛？咁而家嗰啲親家個個喺度鼓掌開香檳，咁但係跟住佢好撚痛苦噶嘛？你消滅咗黃毓民之後，唔緊，你而家揾咩人嚟做？即係嗰個屌你咩敵人不存在，你要製造另外一個黃毓民嚟對付啊？係咪？咁你唔係啊？屌你咩？我而家都趕盡曬全腳，咁你咪試下咪嚟咯？係咪？係嘛？所以即係其實大家唔需要即係嗱，而家兩個禮拜啦，係咪？選之前有選舉焦慮症。選之後有選後創傷症，咁呢啲全部都要平復噶啦，係咪？全部都要平復噶啦，包括我哋啲支持者啊，所有係咪？所以我要同即係大家講清楚呢樣嘢咧，唔需要你諗下，我哋都154,000票啊，係咪？咁但係喺呢種選舉制度底下，人哋有龐大嘅資源，係咪？咁你係技不如人，第一你唔夠人陰險。第二你唔夠人錢多，係嘛？第三你唔夠人哋個決心強啊嘛！佢就係要消滅你黃毓民，消滅傷我，決心非常之強啊嘛！哇！又有中聯辦，又有黑社會，喂！你諗下，屌你！我哋個敵人係無處不在，係嘛？選之前屌周街俾人貼海報抹黑，係嘛？跟住嗰啲棄黃保油嗰啲標貼咧，唔單止淨係貼喺我啲海報度，貼喺狄志遠啊，所有嗰啲候選人海報都有嘅，係嘛？咁當然而家有啲人好開心啦，滅亡成功就恭喜你啦，收到錢就最好啦，收唔到錢就同佢搏命啦 ，OK 係咪？對我嚟講咧，我有咩損失咧？我真係冇乜損失，係嘛？但我哋唔係為自己啊嘛，係嘛？即係等於我喺法庭自辯嘅時候，最後陳詞我都講，我話你如果法官你定我罪，嗱嗰日我最後陳詞，我指住個法官講，我一定上訴，我唔係為我自己。我在立法會度掟個杯，冇傷到人，呢個係一個抗爭。你都定我罪，跟住後面嗰啲人，屌你！如果我唔去同你抗爭，司法抗爭，後面嗰啲入立法會嗰啲，佢掟咩啊？佢搞咩啊？隨時俾人拉告普通襲擊。我係為咗後面嗰啲，唔係為自己。我話俾你聽，雖然後面呢啲全部都係想我死嘅人，唔緊要，係嘛？呢個係一個，即係唔係為咗自己？屌你定我，我同個法官講嘅，我覺得。我話你一定我罪，你判得我咩啫？我真係咁樣講嘅，大佬，一定我罪我就上訴，係嘛？一定嘅。喂，我嗰邊最後陳詞講咗四日啊，唔好意思，係我諗歷史上香港司法史上從來未試過一個普通襲擊案，係嘛？個被告喺法庭自辯到最後嗰個所謂結案陳詞可以講四日，總共係10萬字啊，大佬。喂，我哋後邊有一班人，即係不眠不休，係嘛？去做咁多工作，用共產黨嘅術語，大做了大量的工作。咁我作為一個被告人，佢自己自辯嘅時候，我為咗對我嗰啲團隊係嘛後邊做咗咁多嘢，喂大佬，我交代我都要做四日啦，係嘛啱唔啱？仲要要俾佢哋認為我嗰、那個即係法庭嘅演繹非常滿意先得喎，係嘛？咁仲有我要出書嘛，大佬。呢本書叫《襲擊梁振英》，應該定咗我罪之後，我就先設計咗個封面，就先收錢。OK， 嗱講啊冇用嘅，成日話支持我，係咪？呢本書咧，所有法律系嘅學生都應該人手一本。我俾人600頁到啦，而家呢本書係咪？我在法庭的自辯之襲擊梁振英。OK， 嗱我設計咗個初步封面之後咧，我就會擺上網，然後大家就傍水啦。OK， 係嘛？呢個就係預購。嗱呢招我就係跟黃洋達學佢啊，好嘢！雨傘革命就咁樣嚟噶嘛，係咪嗰本書？我而家就係咁樣做噶啦，係咪？我估計點都賣幾千本嘅，係咪？咁啊，即係今年嘅經費咪有着落咯， 今年已經係10月啦，大佬，大哥， 今年嘅經費咪有着落。咁我而家揾緊地方做棟篤笑嘛。襲擊梁振英 又新嘢嚟喎，呢個 得啦，屌起碼做三場至四場啦，呢鋪係咪？係嘛？咁嗱，其實。即係好多嘢要做嘅，係咪？咁出年開始咧，我哋呢度咧又會開嗰啲政治訓練班。你想做點樣做議員做得好啲咧？上嚟上堂磅水就得噶啦。我今次係認錢不認人嘅。你民建聯又嚟得啊？點解自由黨又嚟得？乜親人都嚟得，你磅水啦。咁我哋自己圍內嘅人就半價 ，OK？ 或者唔同你一班，如果你另外開一班， 開一班就收你好多錢嘅，教你議事規則仲得，就唔好戇鳩鳩行出嚟講修改議事規則，我拉布，使乜拉布啫？搞得掂泛民投票咪得，分組投票噶嘛，嗰個係。同埋呢咪證明呢人無知咯，嗰、那個叫遊蕙禎，係咪？我拉布嗱，而家我同你唔係對手，我就日日屌柒你都唔遲噶，係咪？係咪？好簡單啫嘛，我監督你咪而家係咪？喂！修改議事規則，我哋拉布，點拉布啊？使乜拉布啊？你喂非建制派投反對票嘅就過唔到啊！分組投票，我近死議事規則委員會就成日看住班契弟。我唔喺度嘅時候，五區公投遲咗，即佢就通過修改議事規則。我翻入去嘅時候，我指住梁家傑，指住啲泛民主派，我哋夠膽，你夠膽支持？因為嗰個係議員議案，你唔知啊？議員議案係分組投票，所以有時個制度定出嚟咧，家家有求，間有間輸，係嘛？你嗰個議事規則要修改，要收緊，唔俾人拉布或者咩收緊呢個議會嗰、那個議員嘅嗰、那個所謂言論自由啊，各樣啊咁，你係要分組投票，嗰、那個係屬於議員議案嚟嘅，大佬唔係政府提出嘅議案，即係 simple majority 過半數就得啦、嗯，即係等於啲人，我哋保持個否決權，否決咩啫？政改都冇得重啟嘅啦，而家係咪？嗰、那個三分之二否決權，三分之一否決權係咩意思啊？你解俾我聽，三分之一嘅否決權主要就係政改。所有其他的法案包括廿三条都是过半数，系嘛？佢而家过半数，佢四十你三十，当你而家废宪就有三十席，就是过，系嘛？即系所以有时啲人讲啲嘢，唉，即系慢慢先收拾你。我话俾你听啊，系咪？我哋又冇包袱期噶，郑松泰就唔得，因为佢政党领袖，立法会议员我就得，我讲乜都得。是不是你冇人讲嘢会权威过我啦，讲立法会，你同我拗下啦，系咪？我而家甚至乎开呢班就教你点样做法案委员会都得噶，你咁嚟读啊！如果你真系系嘛，点样提修正案都得噶，系嘛？我而家谂住开一堂系讲议事规则嘅，系咪？现行会议规范呢个系根据民权初步讲嘅，呢个其实系美国沙德嘅一本会议之学，然后后来孙中山将佢。英文變成中文再執過佢就叫呢個民權初步現行會議規範，呢、這個幾乎係全世界開會嘅通則嚟嘅。跟住再講立法會嘅議事規則，屌呢啲可以上一個月課程啊！你有興趣你咪嚟讀咯，望水就得噶啦，係嘛？冇人會權威得過我哋嘅，我揾翻立法會做個秘書處啲人嚟教得唔得？係得即係所以咧，唔好懷憂喪志。我哋邊有咁快死嘅啫？屌你真係係嘛？你想我死，我就死係嘛？咁你咪屌你，你跟住你的生活有咩樂趣咧？如果我真係死咗，係嘛？你哋呢班人屌你咩？即係生存有咩意義咧？冇意義噶嘛？啱唔啱啊？係咪？仲有呢班新貴，我一定係捉你自殺噶啦。OK 啊？會唔會放過任何一段你講錯嘢嘅啊？其實袋錢落你袋啫，即係你如果識諗嘅話，唉，真係多謝你啊！袋錢落我袋，係咪？就唔好講埋嗰啲好無知嘅嘢啊！有排你學嘅 ，OK？ 唔好話你要表現啊，淨係你學嘅都有排你學嘅。嗱，我哋即係經過兩個禮拜之後沉澱啦，大家係嘛？咁啊好啦，該嘈嘅喺 Facebook 度，但飛機就打夠噶啦，有啲已經精盡人亡噶啦，係咪？咁啊好啦，日日拗拗嚟拗去，講嚟講去三幅皮，咁都冇乜意思嘅，我覺得。咁但係我又唔反對你啲人喺度嘈嘅，因為佢總係要有發泄嘅嘛，係咪？所以對於有啲人，譬如話啊，去即係批評一啲對葉普成好唔友善嘅嚇、啊，甚至乎抹黑葉普成嗰啲，咁嗰啲葉普成支持者要發圍，咁冇計嘅喎。呢個唔係咩叫做派性喎、啊，大佬。不是跟定一派跟住就冇自主喎、啊、大佬唔係呢回事嚟㗎喎。你任何人都會調返轉我哋贏幾席屌佢班唔該參咪一樣係咪一樣㗎咋。你有時好多嘢逆地而處就得㗎。喂我呢個選舉後嘅創傷㗎嘛你明唔明啊咁呢個創傷佢一定要搵啲發泄嘅出口㗎嘛。咁不幸就搵咗你李儀嚟做發泄出口其中一個咁解啫係咪咁你又有地盤你唔撚妥咪鬧撚返佢哋囉。咁冇乜問題啫我覺得。係咪但我就唔會做呢啲嘢咯，係嘛？我亦都告戒嗰啲有份參選嘅人，唔好做呢啲嘢咯。咁唔係個個聽我講噶嘛，係咪？咁你知陳雲喺 Facebook 係中意打飛機噶嘛？佢又係，佢係靠打飛機出名噶嘛，係嘛？佢好撚多真知灼見就係因為佢打飛機咧，咪辣鳩啊你啊，叫你落地獄啊，咁辣興你係嘛？佢係咁噶嘛，佢 style 就係咁。你認真， 屌你真係你要認真咁啊傻啦，係咪？係嘛？咁你黃楊達都係嘅喎，大佬。咁我點？喂，佢有佢嗰套，我有我嗰套，係嘛？我就屌你又冇所謂㗎。你而家咁撚中意打落水狗，我繼續俾你打，係嘛？我又唔會還擊，係嘛？因為大家班數唔同。我去還擊你，屌你乜咁，我咪同你同一類人，係嘛？即係你等有啲人，你又支持劉小麗，又支持我，你將我擺劉小麗同一個層次，屌你，我梗係唔會多謝你啦，係嘛？冇撚意思噶嘛，係咪？咁你鄭經翰支持劉小麗，佢會走嚟 endorse 我？唔會噶嘛，係咪？係唔會噶嘛？喂，你將我擺佢同一個層次，佢而家贏我好撚多票，咁又點啊？係嘛？咁我可能成敗論英雄，咁冇計啦，係咪？你議會係咪不可或缺嘅聲音？呢個都唔撚重要，係咪？睇結果噶嘛，結果你就輸，係咪？輸你就收聲，就係咁啦，係咪？所以有啲譬如我啲支持者，我同佢講，唉，好簡單啫，收拾心情。如果佢整翻兩張，即係如果抗戰期間嗰啲就即係抗戰勝利之後叫甲級戰犯，有啲係乙級戰犯。屌你咪睇佢危害嘅層次，我哋咪整。幾份名單，你屌你咪一個都唔好放過 ，OK？ 咁咪得咯，係要向前看就做呢啲嘢，係嘛？嗱，大家幫手列啲名單出嚟，你認為邊啲屌你咪呢啲係甲級戰犯，呢啲係乙級戰犯嘅，列啲名單出嚟，跟住逐個收拾佢，咁先叫好嘢啊嘛！喺度打飛機怨天尤人，做乜嘢啫？係咪？呢啲唔係我啲 style 嚟嘅 ，OK？ 係嘛？我哋。2004年，屌你無處容身，係嘛？搞你對賣面綠面，係嘛？招呼人幾多位啊？咁樣係嘛？我哋2006年就組黨，2008年就選入立法會啦，係咪？對我嚟講係好濕碎嘅啫，呢啲嘢係嘛？咁但係我哋成個陣營，你大家睇下係嘛？你人民力量攞幾多票啊？一直8萬票，8萬幾。社民連幾多票啊？7萬幾一席，我哋攞154,000票一席，我哋多過佢個票數。仲有我哋呢票咧，票票都係堅嘅，係咪？你其他人啲票，喂流流地啊！我話嘅 ，OK， 係咪？所以我哋而家要面對嘅就係呢154,000個選民投票俾我哋，喺咁艱難嘅環境，鋪天蓋地，全世界去打你。抹黑你係嘛？都仍然有154,000人投票俾你，你係要向呢154,000人交代，唔好俾佢覺得你散咗，係嘛？而家都好歹有個即係阿泰博啊嘛，係咪？咁所以佢冇話係變咗希望之所寄，啲人就睇議席嘅啫嘛，係咪？咁當然我哋會 back up 佢嘅，係嘛？希望其他啲朋友都係啦，係咪？嗱，所以我哋呢個月底咧就有一個聚餐嘅，啊咁啊暫定就50至70位嘅，啊唔使錢嘅 ，OK， 我哋大撚把錢 ，OK， 大撚把錢嘅意思就係最後嗰筆都攞出嚟，係嘛？因為所有呢啲即係喺過去呢個五區公投、全民制憲啊、公投制運動推動期間啊落手落腳，係嘛？佢唔會係貪食你一餐飯，大家聚一聚，我估計都起碼有70位嘅，係咪？咁我哋係用邀請嘅，唔使買飛嘅。OK， 同第一次我要籌款籌嗰20,000我嚟做初期嘅選舉經費嘅嗰個唔同，係嘛？咁係免費嘅。咁如果你覺得啊唔好點唔好意思啊，係咪？咁唔好意思，我擺個箱喺度，你中意咪入啲錢啦。就係咁嘅咋。所以係免費。咁但係我哋五區咧，每區咧就最少有10位先。咁其他剩落嚟咧，就留俾嗰啲，譬如佢自己覺得啊，我都冇乜幫手，但我又好想嚟嘅咁嗰啲，係嘛？咁我咪用報名先後，係嘛？咁嚟，譬如我哋到時會公布，其實好快嘅啫，過兩日我哋一決定咗，即係嗰個大概係幾多位之後咧，咁我哋就會通知，咁然後大家就可以打電話嚟報名噶啦 ，OK？ 咁但係內部嗰啲咧，即係話你譬如新西、新東、九東、九西、港島咁啊，每度就10位啦 ，OK？ 就係咁樣啊。咁呢個聚餐咧就係順水鰻魚，係嘛？屌咧不哭選舉喪，係嘛？向前看，係嘛？主要就係聚翻啲人，係嘛？咁又講下我哋嗰啲新嘅計劃。咁其中一個新計劃咧，睇到咧就即係其實黃楊大係好值得佩服嘅人嚟嘅，即係佢呢頭選輸嗰頭，佢就整咗個狗仔隊計劃，而家籌咗100幾萬噶啦，仲差成一半。 他是要300万的目標，現在有100多萬，就希望大家幫幫手，即令到他即300万的目標可以達成，是吧？那就可以牧養一些狗仔隊，這個呢是很正面的，我們教新聞出身的，是吧？台長也很清楚，這些叫做爬墳，這個叫調查報導，又叫深度報導 death reporting, in-depth reporting, 又叫做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是吧？就是爬墳，目標是劍指這個明年3月的特首選舉，小心點啊，這些人，包括你周邊的人。OK, 還有這些立法會的新貴。OK, 是吧？咁所以呢啲嘢做呢啲嘢咪好啲咯，係嘛？即係呢啲積極啲啊嘛，仲喺度坐喺度喊咩啫？輸就輸咗啦，有咩好喊啫？係咪？啱唔啱啊？仲喊喊撚完啦，係咪？所以我咪話咯，你有啲人條氣唔順嘅，整張唔係舒特拉名單，係叫熱普城名單，係嘛？甲級戰犯，屌你邊啲？乙級戰犯，唔使公開嗰份名單㗎，心中有名單就得㗎啦。一個都不能放過，咁咪得咯。咁你可以舒解咗你嗰、那個屌咧選後創傷，就好快復原，咁樣做啲積極啲嘅嘢。嗱，有啲人話我哋輸在咧嗰個政綱永續基本法，咁而家好似好多人都提緊2047喎，係咪？最先邊個講2047之後嘅嘢咧？嗱，初初我哋嗰個訴求咧好清楚嘅。全民制憲，然後五區公投，係嘛？呢、這個喺我喺立法會提嘅議案裏邊有，我哋寫成呢個答客文亦都有，係嘛？後來加咗呢個陳文講嘅永續基本法，意思就係呢個基本法由我哋制定嘅基本法，通過一個全民制憲以後，五區公投，我哋要辭職嘅 ，OK？ 要五個人當選就要辭職嘅，係嘛？三個嘅話就係睇下掹兩個盟友肯唔肯制，係嘛？咁又由香港人係咪通過一個選舉嘅補選去授權俾你去制憲，然後先去永續呢一部基本法啦嘛，係咪啊？咁你而家話唔係，屌你共產黨唔撚守信用嘅，係咪啊？佢而家都撕毀基本法，我講過90多次啦，立法會講過8年啦，屌你乜掟基本法試過，燒基本法試過啦，係咪？政改嗰部分。佢一而再，再而三違反基本法啦，唔係先至將個附件一而改到亂曬龍，一係就釋法，一係就讓人大決定。我講過90多次啦，有聽我節目嗰啲人好清楚啦。咁我就唔信你嗰啲評論家，屌你唔撚知永續基本法點解喎？係咪？陳文最後講嘅貨真價實嘅港獨，亦都冇錯過，我都講過喎。喂，台獨都係 A 型台獨、B 型台獨啦，係咪啊？我提全民制憲啦，立法會嘅時候，啲建制派話我搞港獨啦。由香港人自己決定香港的前途，他已經是說你獨的了。我們用這個全民制憲五區公投，跟住我們自己制定一部基本法，跟住令到這個2047之後可以永續下去，這個所謂一國兩制然後變成一個城邦，喂，有個過程的嘛，屌你，我們的答案文寫得清清楚楚，我們將陳雲的主張和我們的主張將它融和了，是吧？我們用一個相對於港獨比較保守一點的主張，這樣而已，其實都是等於港獨，有咩叫做屌你矛盾啫？你话俾我听，即系你有啲人咧系特登唔捻明，系嘛？咁然后去攻击我哋，话我哋用错咗呢个议题，系咪得唔多人支持？咁即系香港人好捻多人都反对，即系呢个永续基本法，好多人都赞成。屌你咩要撕毁基本法，跟住同共产党死捻过，系咪咁咧？如果你唔永续基本法，你唔系独立啊？独立你攞个独立，你系咪要制宪啊？都要。而家批评我哋嘅人讲乜捻嘢啊？咁李儀咧就引用兩個後生仔個批評，咁即係佢同意嘅。一個咧就是梁天琦，係嘛？梁天琦就話咧：你一日冇辦法同中國政府撇清關係，基本法寫成點都係唔重要。咁之後梁天琦知道我哋係要自己寫基本法啦，係咪？但係你冇同中國撇清關係，咁同中國撇清關係兩個途徑嘅，推翻佢，搞革命咯。咁你梁天琦咪要搞革命先？ 佢都冇走，陳浩天都走 咗。你咪要搞革命先，你咪搞香港獨立先。你唔拉係啊嘛，而家你揾把口講嘅啫嘛。咁你而家成功啦，可以去做議員助理、立法會議員做唔撚到就俾翻3皮你一個月都仲得，包你生活無憂，係嘛？喂，呢一種講法，你去引述 講乜撚嘢啊？幾撚膚淺的一種講法啦，係咪啊？喂，我都成日講啦，我哋係反共反中啦，已經係係嘛？但係你一日冇辦法推翻佢，咁你係咪要用呢個辦法先？用民意嘅壓力？喂，我係有一個公投啊，大佬，俾你香港人去選擇，我哋到香港人到時唔揀，咁我哋咪收工咯。咁你啲後生仔覺得要革命流血革命，你要付出你嘅性命嘅，要坐監嘅，你咪去做咯。咁大部分人唔肯做，咁你就戇鳩咯。咁唔就咁多嘢啫嘛，呢個世界就係咁噶啦，係咪？咁提出呢個主張，實現嘅可能性係咪好低咧？梗係好低啦。任何挑戰共產黨嘅主張，佢實現可能性都係低噶啦。咁但係不能不提噶嘛，呢個理想嚟噶嘛。自主就唔係淨係話啊！你搞個雨傘運動啊！我坐喺度自主，咁屌你79日自主咗啲咩啊？突顯咗香港人嘅自主精神，自主咗啲乜撚嘢啊？跟住就用呢個 Billy 阿 Billy 峰嗰個講法， 馮敬恩 永續基本法要建設民主中國一樣。某程度上忽略了中共殘暴的本質，天真的與虎謀皮， 即係呢個就是反對永續基本法兩位年輕人好撚有力的證據，好有說服力。 我講你啲人同共產黨談判與虎謀皮，我講咗好多年啦，唔係我都唔使搞五區公投啦，係咪？今時今日，如果你再提出，重啟政改的你是騙子，不是我講的，亂月相講。新的一屆的立法會政治議題是2047，不是我講的，是亂月相講的。我們之前講了，因為我不講選舉的特實，我們是針對這個永續基本法對我們的批評，我必須要回應。我告訴你，是不是我哋又唔會好似李儀所講嘅，啊，即係佢體諒咗啲人輸唔起，咁呢個可能係部分嗰啲我哋啲支持者啦，係咪？咁我又冇話輸唔起喎，啊，佢體諒輸不起的人情緒爆發，既然體諒，又何必再寫呢啲文？我又冇話輸唔起喎，我係認輸喎。是吧，由头至尾我都冇去怨人喎，啱唔啱啊？是吧，我记者会讲我哋努力不够愧对选民，是吧？今天我再讲嘅就係低估灭亡势力，高估选民智慧，技不如人。喺选举嚟讲，喺一个现实政治利害嚟讲，我哋技不如人。但係一个远大嘅理想嘅坚持，我哋比你好多人都优胜。所以我哋仍然有咁多支持者。你泛民主派照下块镜啦，你而家系攞到五席，你民主党攞到七席，系嘛？个议会继续扑街一段时间，因为你未死得。你有雷动计划，有黎智英生效，呢个我必须要承认系有效，仲有共产党配票俾你，有效，系嘛？喂，我俾人踢出局。除了李慧玲好撚開心，陳建文教授好撚開心，即係鄭經翰好撚開心之後，最撚開心嗰個是梁振英嚟嘅，知唔知啊？係咪？你哋唔係好撚反對梁振英嘅咩？係咪？嗰啲頭先我講嗰啲人開心係基於書院冇所謂，值得開心嘅佢哋係，係咪？打飛機打一陣好啦 ，OK， 年紀大啊，鄭經翰係咪？對我嚟講未影響嘅。屌你咪俾，成日俾你啲人喺度抹黑啊鬧噶啦，係咪？屌你，我咪整張屌你黃毓民名單啫嘛，係咪？屌你，我唔需要，因為輸唔起情緒爆發。你有見我有輸唔起情緒爆發咩？係咪？我仲要撳啲人，但有時我覺得撳嚟做咩咧？佢哋都要宣泄噶嘛，俾你咁樣踩法，係咪？咁我點去控制呢啲人，叫佢唔好宣泄啊？ 有條底線啦，唔好喺個團隊裏邊找代罪羔羊 啦。咩團隊搞代罪羔羊？我都唔知講乜撚嘢。你忽然間飆一句出嚟，你講乜嘢先？話俾我聽。咩團隊裏邊搞代罪羔羊啫？你講清楚先。你想講咩先啊？緊你話咩？你正話嗰句係想講咩？ 休息一陣先，等你諗一諗。